6566-1566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寒夜十字路口，堪萨斯的街头，燃烧的 Rock Song， 带着枪毙风头，烈日下的漂流，注定指定着我。我不认输，浪漫的旅途，我不懂孤独，唱我的，跟我的狂热 I'm a drifter， yeah, yeah.Baby I'm a drifter， 这城市的经脉，宇宙里有主宰，我灵魂我主宰， yeah, yeah, yeah， 摇滚混那百川，你尽管放马来， I know you feel what's like， hey, hey, hey， 沙漠里起舞，斑驳的地图， gotta leave, gotta leave，我不认输，浪漫的旅途，我不懂孤独，唱我的，跟我的狂热 I'm a drifter， yeah, yeah.Baby I'm a drifter。 做一个内心坚定的 drifter， 流浪不为寻找答案，流浪本身就是答案。这首跟你互动的能量单曲是来自魏巡的 drifter， drifter 就是流浪者，延展一下也可以叫做冒险家，挑战和超越自我极限，跟认命作对。如果魏巡可以坚持这个态度做音乐，我相信他可以走得更远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六月的最后一天，还是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听的华语新音乐。继续推荐的是白举纲的新歌，真的吗？依旧是白举纲擅长的金属摇滚风，可以当作一场深夜时的灵魂拷问。灯火辉煌的欲望都市， 悲伤弥漫心头，总有那么一刻你可以选择忠于自己。 笑多了脸会抽筋，脸会痛，时刻警惕嘴角是否放松，生怕角度不够没有报酬，再坚持一分钟疲惫就到尽头。忘不了笑的靠边的，还想要找到未知的，过得多了别笑多了，脸会变强变厚的。你在夜里笑，拼命笑，笑得提心吊胆，半夜在那个笑，笑笑得积极狂欢，不再简单。少有些煎熬，也想要到演一些微笑，在熟练掌握这些技巧，别吞进消化道，却不会那一套。忘不了笑的靠边的，还想要找 做一个快乐的俗人，高兴了就笑，把快乐分享给别人，难过了就哭，哭完了擦干眼泪，然后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喜欢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，这是摆脱抑郁和焦虑的一些办法。把姿态放低一点，快乐其实很容易。你看人家快乐足球队青春风暴英格兰踢得多快乐，再看看巴拿马队，虽然大比分输给了英格兰，主教练戈麦斯还是微笑面对，球队进了一个球，球迷就像拿了冠军一样开心。人家没做不靠谱的梦，能进世界杯，能进一球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了。像这样的球队在世界杯上都收获了自己的快乐，上天不会嘲笑一个坚持梦想的人，追梦的路上很快乐。来听金志文的新歌《答案在天上》。 问蓝天能承载多少梦想，答案在天上，在天上。白云能托起多少志向，答案在天上，在天上。因为能和太阳更近一些，才会渴望翱翔。当梦和梦在这里同行，谁都会长出翅膀。答案在天上，在我们的心上。年轻的骄傲是乘云飞翔，答案在天上。 天上，在天上，是什么在伴随复兴的起航？答案在天上，在天上。诗和远方是惊鸿一瞥的仰望，答案在天上，在我们的心上，年轻的骄傲乘云飞翔，答案在天上，放飞梦想的地方，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孩子们都是十万个为什么，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，会不停地向大人们问问题。长大以后还能保持好奇心的人都是好样的，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刚刚听到的就是一首《好奇心之歌》，来自穆小雅的《可能否》。穆小雅是个水瓶座的姑娘，好奇心宝宝，写这样一首歌也在情理之中。她的主业是个设计师，写歌是个爱好，在音乐里实现自己的理想主义，这是穆小雅做音乐的初衷。石头计划今年主推的是六位独立女生，一人一张 EP， 最后集结成一张专辑。这个段落我带你听听目前推出的几首新作吧。下一首来自青卓倩，歌曲的关键词是孤独感，一起来听《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》。 住在石头红里，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它旁边有条小溪，默默默默默默流淌。住在银河里，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这两颗星座玩具在默默默默默默睡去。 有一个说法，人容易感知寂寞，却很少享受孤独。青卓倩就是一个承认孤独、享受孤独的姑娘，住在树洞里、银河里、风铃里、萤火里，离群所居，关照自己。据说她有过抑郁期，后来在孤独中获得了救赎。其实，抛开抑郁，当你放下那些道理、逻辑和条例的时候，你也许更能获得自知、自省、自我的能力。孤独的人相对敏感，要我说敏感一点都没什么不好，至少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会很鲜活。就像陈小熊的这首歌，一起来听《触角》。 那些突然爆发， 后急转直下的场面我都见了多了，总能顺藤摸瓜找到细枝末节的情绪和说不出的原因啊，从来都没什么道理，也没有机会去刨根问底那些因为一个眼神而回到那一整天，总要费尽心力呀才能维持一个自己，这些很久以前便开始肆意疯长的触角啊，我是不是让他们生有可怜的罪魁祸首呢？我究竟如何才能安心的做一个弱者呢？小心翼翼聆听脚步和声音，来揣测所有不合情理，有时反观我自己像一个复刻的你，是不是互相疏离也好过孤独，是一个虚荣习得拉扯的本领，总是第一个知道那山顶的风吹到了哪里，总要费尽心力啊才能维持一个自己，这些很久以前便开始肆意疯长的触角啊，是不是让他们生有可怜的罪魁祸首呢？我究竟如何才能安心的做一个弱者呢？总是小心来揣测所有不合情理，总是一一天急转直下，你们还会爱我吗？

团乐队又发新专辑了，刚才听到的是夏之恋。为什么说又呢？因为距离上一张专辑不过才一年，从2015年到现在，他们已经推出了四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，这个速度是相当高产了。一支成军十年的老乐队还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，各位旅行团的乐迷，你们爱的没有错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个段落带你来听听旅行团新专辑的三首歌。这张专辑的标题叫感 Plus， 感就是感受、感触、感悟的意思。这一次旅行团的灵感都是对生活细节的捕捉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就是感 Plus 的含义。下一首歌是关于爱情，这是他们跟阿四的合作，阿四填了词还担任了和声，一起来听我的蒙娜丽莎。 笑容，我忽然懵懂，南边日月，南北西东，历史总相同，被偏爱的有恃无恐，被你俘虏，懂不能懂，真理在你手中。你是蒙娜丽莎，飞向那一笔画，我看不懂啊，却又真朦胧，而你有一百张面孔，每张都生动，让我迷惑深陷其中，是坠落扑空，还是飘飘然的失踪，你掌控我的心脏跳动，规则在你手中，你是蒙娜丽莎，飞向那一笔画， 蒙娜丽莎的微笑很迷人，因为他们读不懂微笑背后的原因和意义，爱情也一样，保留一些想象空间，相爱会变得更有趣。旅行团的音乐一直保留着珍贵的少年感，玩的时候开心去玩，认真起来又可以很认真，在30岁的年纪还能保持少年感，很难得。接下来的歌应该是新专辑里反思意味最浓烈的一首，有点荒诞，但是很写实。来听《没有说明书的机器》。 有一台没有说明书的机器，被丢弃街头，没有人问起。它不会说话，也没有情绪。直到有天，它不停吐出了语。 是谁，谁又是谁，先记住你。俗话说你不低于谁，你低于咱们继续浮夸浮夸浮夸，我的继续复杂复杂复杂，谁不停的反对，全部用付出代价，是谁放的谎话，成了一块笑话。朋友圈不用疯扬，每当失去名人都能感伤，两句话风当人不会解放，背后的现实里生活有巨大的落差，是有办法，还是谁不懂了你送我的情感密码，装疯又卖傻，装聋作哑，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翻看你的青春，有人阅读你的过错，久而久之难以形容。而我有种选择，有种自我，被爱为之所动，懂得太多。有人偷看你的愚蠢，有人收藏你的笑容，换而言之，双起心松。人与人有一场梦游，无意中聚少有你多，沉睡的你惊醒了我，这是故事的开头。我与你有一次纵容，冥冥中多了些自由，感性的人想要沉默，这故事有了。人与人有一场梦游，无意中聚少有你多，沉睡的你惊醒了我，这是故事的开头。我与你有一次纵容，冥冥中多了些自由，感性的人想要沉默，这故事有了结果。 松就是刚睡醒还没清醒的状态，这个不光可以形容睡眠，也可以形容到生活中的一种样态啊，半梦半醒，游离恍惚，比如喝酒喝到半醉半醒，就能进入到一种惺忪的状态。偶尔惺忪一下挺好，太清醒心会累，但是别成为常态，要不然你会失去惺忪的快乐。刚才听到的是司徒俊文带来的《顺其惺忪》。去年我们在节目中推荐过好几次司徒俊文，我说这是一个低配版的李宗盛，他的音色和演唱方式有些李宗盛的影子。最近他又发了几首新歌，最后这一节来听一下司徒俊文吧，来听下一首《说什么》。 难道你还是没想通，有一个人吹着海风，明知他不再回头，何必要这样念旧？他不是你要的感动，别再这样不肯罢休。人与人再完美，总有差错，输的人换一场梦，总要接受那些简单的失落。所有故事有始有终，没几个能够逃脱。还有这一世太匆匆，聪明的会爱错，错过的更让人心动，懂你的都没空。空洞无味的有太多，多少人太少得很普通，我们总在两者之间无奈挑选，比尝过的人更执着。 面对这一世到底该说些什么，这是司徒俊文在这首歌里留下的问题。去年初他的一个朋友出了车祸，朋友恢复意识能说话的时候，司徒俊文去探望他，两个人聊了一些之前没有聊过的话题，觉得很深刻，整理一下就完成了这首歌。人不能太庸俗，也别太深刻，偶尔庸俗，偶尔深刻，日子才会变得更有趣。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我的微博是 DJ 董鹏。最后的歌标题叫做《劝》，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太自卑，一定不喜欢逞强打败。假如被鹰眼，足够会配上大舞台。哦，你很危险，总会把所有情绪公开。试探这世界，就像别人失去了爱。他有缺陷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，变荒着底线，依然偷着心荒着债。所以你不悲不喜，人才能充满诗意，只剩自己风家的声音和一张寻望的 CD。 所以你不言不语，用眼泪交换理性，只剩自己锋芒的身体和一张寻望的 CD。 哦，太自卑，一定不喜欢逞强打败。假如被鹰眼，足够会配上大舞台。哦，你很危险，总会把所有情绪公开。试探这世界，就像别人失去的爱。他有缺陷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，变荒着底线，依然偷着心荒着债。所以你不悲不喜，人才能充满诗意，只剩自己风家的声音和一张寻望的 CD。 所以你不言不 Go go go，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， 俄语不会不会唱吗？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，还是999每平米，产品全线升级，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大牌建材，放心环保。 卫浴升级智能大，建材升级更大牌，环保指标更严格。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、啊？ 打400-606-8866问呐、啊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他会身披七色表带，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，不怕日晒，超长续航，地上水下随时随动，感受我的心率，带我体验活力人生。他，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？金夏潮手环，速速 pick，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，京东、斐讯商城即刻开抢。